好，大家好，要嚟网庆编辑部。今日系星期二，今日8月15号星期二，有我易德头阳， 系有我许留山， 有我 Raymond Wong。咁啊， 今日有我哋三个， 系啦，一个特备啦， 特备系啦，呢、這个香港出现咗呢个突发事件，峰回路转，就系、是、呢个林子健被捕，系啦，林子健事件，我谂大家都唔需要多讲，究竟。前文后理住啦，系嘛？ 佢真系惨、啊，最初就被虐，跟住就被嘲笑，跟住就被捕，系越嚟越惨。 咁系咪 三重彩中咗啦？ 中晒。系 咪通常咧？啲教会人士就会话呢个系神俾我嘅试炼。 试炼啊！哇！系咪啊？呢个真系真系肉赤。 肉身心灵都受到痛楚啊！之前就有呢个肉体 受创系啊。 系啦，即系据佢所讲啦，佢第一日事发嘅时候就俾人滴到上车啦，话同佢倾下偈啦，跟住就除正条底裤啦，喺呢个带到去一个咩室内嘅环境啊，佢话咩听到啲蝉叫嘛，佢话应该系啲室内嘅环境，应该郊野嘛，系咯，咁就应该系心灵上受创啦，跟住就攞钉书机钉大髀啦，就系、是、肉体上嘅受创啦。跟住佢再翻去即系安全啦，翻去接受记者访问啊，或者可能去医院啊啲咁啦。跟住后来都即系啲人质疑佢系咪扮嘢啊，或者系假噶单嘢嗰啲咁样。咁佢都见佢都向传媒或者向唔同嘅记者都讲自己系即系我系好弱鸡啊，或者呢样嗰样啊嗰啲咁样啊。 咁佢跟住咁样发展咧，佢应该系懦弱啲嘅人嚟嘅。即系睇个样子都知道，即系唔系啲特别smart 嘅人咯。如果你睇个样子又即系猪猪下咁样嗰啲人，系咪啊？即系咁样评论合唔合理先？ 上游心生嚟讲都似系，即系见佢讲嘢都又唔似话好流利，又或者可能好即系眼。即系眼神碌下碌下啲咁，又唔似系，所以今日佢话被捕咧，即系话警方就话佢可以话佢系报假案啦。咁而被捕就觉得有啲奇怪。 有冇一个人会话特登去报警，跟住希望俾人被捕噶啦？ 如果当我系，如果你有心犯案啦，你咁梗系咪做靓？即系你起码成件事都谂晒，喂，我点样？不会被人拉先得噶，系咪先？ 系咯。 如果佢真系有阴谋咧，自己即系整到自即系钉自己大髀，跟住咧就整个记者招待会，咁佢应该所有嘢都会铺排晒噶嘛，系嘛？即系佢唔会咁容易俾佢影到喺旺角，又自己戴翻嗰个 口罩 同埋 口罩， 同埋对一个肥人嚟讲，即系大热天时戴呢两样嘢系好辛苦咯。 佢仲系口罩加帽，仲要整埋个太阳眼镜。 系啊，即系你其实睇唔到嗰个系边一个嚟嘅。呢啲系 可以话 欲盖弥彰，我觉得就系、是，即系你揾个人扮佢嘅话咧，就要咁样啦。即系好似咧老萧以前拍嗰啲戏咧。拍嗰个天蚕变咧，嗰个徐少强走咗之后咧，咁佢咪净系影背脊咯，同埋影块面烂晒咯，即系又可以用替身啊嘛，你睇唔到个样啊嘛，咁 同埋 系差唔多啊， 系啊，同埋佢影住佢戴咗太阳眼镜、口罩、戴剧帽嘅时候咧，你见佢系明显系耷低咗头噶嘛， 即系呢一样嘢就，除非佢系去犯案啦，或者去。做一啲特别啲嘅嘢，如果唔系，点解要戴 cap 冇戴太阳眼镜，同埋戴埋口罩咧？ 有啲似唔似咧？之前咪好多啲唔同嘅抗争啦，所以话嘅所谓嘅抗争嘅行动咧，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咯，戴晒呢个口罩啊，笠晒帽啊，先至做呢个抗争，即系掟砖啊，即系好似年初一掟砖嗰次事件嗰啲咁啊，你见好多都系咁样噶嘛，即系唔想俾人认到嘛。 哦，好似阿黄台阳佢哋咁系嘛？ 啊， 戴口罩要笠住顶帽咁样。 系啦， 系好奇怪噶，你有乜理由大热天时要着成咁样周围行一个圈咧？咁啊，行一个圈之后，跟住又点咧？ 即系同埋嗰个传真社嗰个好得意咯，嗰个路线系行一个 U 型咁样， 即系好似成一个 U 字型，即系佢就经过晒所有可以经过嘅 CCTV， 即系呢样系好可以的。你无啦啦点会净系行个 U 字型经过啲 CCTV 咧？专登嘅好似，即系俾人个感觉就系专登整出嚟嘅。 嗱，咁我咧今日咧就睇咗全，我哋即系我哋芒起編輯部啦，我哋睇咗呢个全真社嘅呢段发放出嚟俾公众嘅呢段阿林子健佢呢个巡游砵兰街嘅 CCTV 片段嘅片同埋个片啦。咁我咧就走去实地考察咗一次。咁我试下咧走咗去林子健话去帮衬嗰间嘅球衣店。 嗯， 咁我其实见嗰间球衣店咧，佢自己本身咧都已经系有一个 CCTV 喺度，同埋我跟翻阿游传真社咧，佢就讲翻根据翻佢话所呢九个 CCTV 即系组织出嚟个路线同嗰个时间大概系点啦。咁我行咗一次，嗱，咁传真社佢哋自己系写到咧，就话咧呢段路线啊，点样曲折啦、啊，兜到好大个圈啊，啲诸如此类点啦。咁我其实自己大概行过咧，嗰段路咧，其实以米数嚟计咧，300米以内嘅就其实。同埋行嘅时间咧，我谂三分钟到咧，乜都行完嘅，咁冇想象中嘅咁曲折。不过，同头先上张讲嘅似嘅地方就系、是，佢因为嗰段路咧，其实好多铺头咧都会装咗啲CCTV 喺度，甚至乎去到一啲文具铺咧，佢都会装咗喺度。你可以话佢系有目的要俾，就系行呢段路线嚟讲咧，就系要俾足够嘅 CCTV 去影到呢个人喺呢条街度出现过。其实嗰条街冇乜吸引㗎。你话喂嗰条街啲咩同埋你睇返传真社嗰个讲法，佢就话佢好逗留咗一段都几日比较长嘅时间喺度㗎嘛。其实嗰条街冇嘢好行㗎喎，又冇嘢睇，即除咗你话睇球衣之外，你仲其实球衣铺都系得两间，其他都系食嘢啊，或者可能啲卖下啲五金啊，卖棺材，除非去睇棺材嘅啫，咁冇乜特别咯，唔值得逗留咁耐咯。 嗯，不过好得意啊，即系今日即系啱啱嘅啫，呢、這个就系啱啱出翻嚟，佢嗰个传真社咧又即系出咗一篇文咧，一篇长文咧解释佢嗰个点样构成翻嗰、那个嗰、那个地图同埋嗰个呢、這个林子健嘅。踪迹啦，喺5:41至到5:44嘅时候，佢、其实之前嗰啲时间咧，佢完全影唔到嗰个阿林子健。咁、如果佢话球衣店系佢去嘅地方，咁传真社又冇，又好似冇话佢哋有问嗰、那个球衣店究竟阿林子健系几时离开？ 系啦，其实我哋睇翻咁耐，啲报道咧，嗱，我以传真社呢篇为例啦。嗱，其实你睇翻佢咧，其实佢好唔公平嘅讲呢样嘢。如果香港第啲地区我唔知啦，香港佢哋警察咧，通常咧佢哋系以嗰啲人嘅口供咧嚟到作实嘅，并唔系攞嗰个 CCTV 睇嗰条片嗰个时间嚟作实，因为咧你唔知道佢。你唔知道嗰个时间究竟系有冇错或者有冇坏噶嘛？其实因为试过喺啲唔同嘅案件里面嚟讲咧，嗰啲 CCTV 嘅时间咧，可能相距嘅时间系可能系又系出错都唔出奇嘅。通常系以嗰个 CCTV 嚟讲，系证明翻呢个人喺呢一个即系喺嗰度出现过咯，系证明佢出现过，唔系证明佢喺边个时间出现过，系两回事嚟噶嘛。如果你咁样，攞 CCTV 嘅时间嚟组织翻佢嗰条路线出嚟咧，对嚟讲系绝对唔公平嘅。 系啊，咁亦都有可能就系、我估啦，因为要老劫一个咁肥嘅人咧，最容易嘅方法咧就系帮佢打懵仔针或者用啲哥罗芳嘅啫，即系揞住个口等佢晕咗，跟住滴佢走啦。咁即系我嘅理解咧，就系、如果你俾人打咗懵仔针。咁即系 tranquilizer， 咁如果你打完之后咧、你醒翻之后咧，其实你嗰个记忆系好模糊，所以林子健讲嘅嘢咧，嗰啲时序啊，所有嘢咧，系咪 100% 准确咧？ 嗯， 呢个系即 即系 呢个疑问嚟嘅， 系有 question mark 嘅。但系你可唔可以因为佢有少少出入而质疑佢成个经历咧？我谂即系呢一样嘢就大家要思考咯。就系、是、你唔，我认为你唔可以话，因为佢讲嘢有少少前言不搭后语，或者有少少唔系好 时间上嘅错， 时间上唔系一致，同而家佢全真写啲嘢整出嚟唔系一致嘅。咁我唔认为一般人可以话我就信全真写就完全抹杀咗林子健讲嗰件事咯，即系譬如佢俾人钉咗21口钉书钉，咁我认为一个人唔会自己咁搞啲咁嘅嘢咯，即系仲要开记者招待会，佢一定系有俾人搞过先至会去即系够胆咁样做，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要对抗一个政权， 系啊， 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嚟，即系你俾人钉咗21口，你唔知咩嚟啦。咁当然啦，即系你究竟呢单嘢可唔可以水落石出？有好多人话可唔可以水落石出，其实一定冇可能水落石出嘅。 系啊，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几单类似嘅 case 咧，系唔会水落石出嘅。即系呢啲情况就系因为国安要做嘢，或者国家嘅强力部门，即系唔系净系中国嘅强力部门做嘢系会咁。其实外国嗰啲强力部门做嘢咧， 英国啊， 都系一模一样嘅。即系你搞咗你之后咧，你报警咧，人警察咧就带你游花园，甚至告翻你转头。 嗯， 我呢啲嘢系会发生嘅。 系啊， 咁我认为香港有啲人咧就好，即系个点解，即系好个 default position 咧就信差佬，认为警察咧系一定会有证据先至会告人嘅。即系有好多人系持呢个观点。 如果 其实系有少少证据都可以告噶啦，其实。 应该咁讲，如果嗱都系嗰句啦，外国嘅法律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如果香港嚟计咧，你会话有时你可能有你遇到一单案件嗰啲咁样，你可能你想警察去帮你，可能你系受害者啦，你想警察去帮你起诉一个人，或者可能你警察去，如果佢唔够资料嘅话咧，佢系真系唔够胆同你落 charge 逼呢个人翻嚟落口供啊，或者依家或者控告你啲乜嘢乜嘢。正常嚟讲系会咁样嘅。 嗯， 不过一样嘢，因为警察系惊乜嘢呢，就系惊如果我滴咗，我当台阳咁样啦，我话阿台阳揼咗一镬，警察你同我拉起翻嚟，但系咧你一定要俾警察一定要够证据，佢先至会滴阿台阳翻嚟。咁佢滴咗台阳翻嚟之后咧，就会同台阳落口供。系啦，唔系佢滴到落口供啦。咁你落完口供之后咧，可能话会起诉你啲乜嘢乜嘢嗰啲咁样嘅。如果万一有啲咩事啦，check 翻原来。喂，啲证据系假嘅，或者唔啱嘅，台阳系可以去告翻警察，就话佢即系讲翻，我印象中好似系类似系非法拘捕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嘅，即系一个唔合理嘅拘捕，你可以告翻警察。警察其实嚟讲咧就好惊呢样嘢嘅。嗱，但系某程度上，如果林子健呢件事嚟讲咧，警察够胆搏佢系乜嘢咧？我自己觉得啦，搏佢就系、是、喂呢、這个人佢。你见面到佢第一二日出翻嚟之后咧，已经即系俾人系咁攻击嘅时候咧，佢都话我唔想再讲啲乜嘢，唔想再牵涉啲乜嘢政治啊，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咧。佢其实已经系佢嗰个懦弱程度，或者佢嗰个示弱嘅程度咧，系已经去到好极端嘅啦。即系你够胆同人讲话我好弱鸡啊，你唔好再搞我啲卒仔嗰啲咁样。咁如果真系万一佢唔会够胆反抗翻警察话喂，你哋做乜嘢屈我啊？啲咁样，佢唔敢，佢搏你就唔敢再强硬去告翻警察转头啫嘛。我觉得就会 大家系唔公，唔系对等噶嘛。你揾律师嚟告人嘅话，你要使好多钱噶嘛。佢告你就系免费嘅，基本上系咁。 唔系免费，系利用咗系啦，入公诉 系啦，即系免即系免费啦，即系对佢嚟讲，佢系免费啦。因为系啊，即系佢自己唔伤啊嘛，咁佢咪玩嘢咯啲人，即系我认为你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变咗一个新加坡模式，就系你嗰个堂费咧系高咗一个水平咧，就系一般人咧系冇可能循法律途径去解决争端嘅，即系香港就系呢个咁嘅地方。其实我 即系类似之前长毛啲都系咁咯。 其实外国其他地方唔系咁样样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即系英国。帝国一部分的地方被 consider 为 即係就算英國本土都唔係咁喎，你如果要告政府其實唔係好貴嘅喎、即係佢哋蓄奴嘅殖民地呢，即係香港新加坡嗰啲呢，佢哋用嗰套手法呢係同佢哋諗住即係自己人去移民去嗰啲地方係完全唔一樣。所以先有呢、這個所以先至會有少少唔同。同埋你香港一繼承俾共產黨繼承咗呢一套嘢呢，其實佢哋要玩返你轉頭係好容易的。即係嗰啲公安條例呀嗰啲呢，其實即係係完全。 寬鬆呀、啊。 唔係完全同人，唔係完全同人權法係有抵觸嘅。佢可以做咩都得，基本上即係有公安條例嘅話，即係佢要告你乜都得嘅，係咯。 應該話佢容易啲喺法律度揾到邊一條 charge 嚟，即係嚟邊一條法例嚟到告你咯。 會比其他用普通法嘅地方係，即係大家都係比較嘅話，佢有公安條例嘅話就係佢係 啊，其實。即系你譬如咩不诚实使用电脑啊，喂你任佢噏嘅啫，咩叫点为之不诚实先？即系我打咗一隻字喺个电脑度，我系咪不诚实呢？任佢噏嘅， 因为 喂热狗乱咁笃嗰个 view 数、 啊、 算唔算？应该 搵人告佢啊！佢哋系 唔会啦，自己有嚟啊，点会告啊？即系好平，即系好公平咁睇呢件事就系、是，佢哋一定系而家你睇到就系吹咗大鸡咯。即系共产党就出咗大鸡咯，有一班人咧就不断系质疑呢个林子健嘅。咁佢其实好容易睇嘅，今次你质疑林子健嗰啲人咧，我认为有 90% 咧都系有问题嘅。即系一系咧就衰戆居，一系就有任务。即系又讲下即系于飞先生啦。咁啊，即系我哋都出咗个 post 啦，就系佢又讲话佢睇过 FactWire 整理嘅片。咁佢又认得出经过唔同街口嘅呢就应该係林子健係同一个人。咁佢仲话若冇其他对此更有力嘅反证，我无法再相信林子健。即係佢咁样讲呢，即係我。 香港社会係咁样咁咩？ 我真係唔明喎、啊。即係你香港，但唔係佢讲呢啲嘢呢，唔係就係佢讲，即係佢係一个例子。有好多人都系咁样諗，我先至觉得好奇怪。你点可以话一个，即系点可以认得出一个戴咗帽、戴咗太阳眼镜、戴咗口罩嘅人，就系、是、林子健咧？佢身形系一样，系差唔多，一行路一样系入字脚，但系咁样可以代表啲咩啊？你完全都喺个 video 度完全辨认唔到佢样出嚟， 系啊， 即系佢唯一一个 frame 可以辨认到咧，就系佢唔知喺边度行过，即系佢有佢嗰条片咧，得应该系一小段是影到林子健的样子，其他那些呢全部都是影不到的，全部都是戴了口罩、戴了帽、戴了太阳眼镜。 是、啊。 那 为什么可以去咬定他戴了口罩的人是他呢？即我现在我是警察的话，我怎样可以一直咬定他是有问题呢？除非我是拍到 CCTV, 拍到他是戴帽、戴口罩、戴眼镜。而 好老实啦， 冇公开嘅，咁先至可以证明到嗰个人真系林子健。 喂，于飞呢啲系咪弱智啊？嗱，如果我问你，我同你讲，揾十个类似咁嘅身形，着翻一式一样嘅衫，戴咗 cap 帽，戴咗太阳眼镜，戴咗口罩，十个差唔多咁嘅型啊？你叫佢差佬认人咁样啊？你特别差，你叫差佬咁认人啦、啊？边一个林子健啊？你认唔认到俾我睇啊？ 认唔到啦，梗系 唔系咯，冇可能。你点会话嗰个就系佢咧？咁点解你又话嗰个系佢啊？可唔可以有？你唔可以系有人模仿佢着咗呢套衫出嚟，特登要喺呢段路线度行咗个圈咩？仲有咧，佢临尾我哋睇翻嗰个发放出嚟嗰、那个佢嗰个路线图咧，即系推理出嚟个路线图咧。其实咧，佢临尾行走个位置咧，都好奇怪嘅。佢话佢走向弥敦道方向行嗰段咧。我今日特登去行嘅时，特登就而家要走去睇就点解？原来嗰段路咧系比较阔嘅 ，CCTV 咧系好难影到佢嘅。 即系咸美顿街嗰度， 系啦，咸美顿街嗰度，咸美顿街向弥敦道方向嗰度，嗰条马路好阔，亦都好难 CCTV 影到。嗱，如果假如真系系一个冒认咗林子健嘅人喺嗰路行嘅话咧，佢要喺嗰个位甩身咧就非常好啦。再跟住咧，我咪影咗张相俾大家睇嘅。如果喺嗰个位嘅对面马路，即是都系咸美顿街嗰个对面嗰尽头嗰度咧，哇，嗰路咧其实系冇 CCTV 嘅。 唔好意思，我想讲两句， 我就想讲阿于飞老师问题咧，就系、是、唔该于飞老师唔好成日将啲好理论嘢搬上佢，即系佢啊，大家有冇发觉于飞老师乜嘢都系将啲好理论嘢讲到好似好深入啊？其实咧好多嘢咧，佢唔系读理科出身、理工科出身咧，佢唔明白谂嘅嘢同现实咧系好多唔同 factors get involved， 所以咧系唔可以咁样话凭一个太阳眼镜同埋面型咁就似，其实呢啲都可以用技术可以整到出嚟噶。啊，于飞老师真系，我希望佢如果真系老师嘅话咧，要本住一个求真嘅精神，唔好睇两张图、两三个 videos 就话到好似似层层或者自己全部信咯。如果佢真系一个咁嘅老师咧，如果佢真系老师嘅话，我唔知佢系咪啊，一直都 佢以前 咧就已经 佢曾经教过书， 曾经教过书。但系因为 好短时间， 系因为嗰、那个，因为香港个教育制度有啲问题出咗，同埋个人力结构，嗰啲教师嘅数额咧不断减少，所以佢都转咗行，再搞呢、這个关键评论， 教小学噶系咪佢啊？ 唔系教中学嘅， 屌冇嘢， 好似系教历史噶，记得佢。 我唔知啦，咁样就，但系佢当然唔系同科研有关啦，即系佢。讲嗰啲科学嗰啲，佢都系睇书睇翻嚟嘅。咁 系 佢有个弱点就系佢好容易信晒书本上面所讲嘅嘢，或者好似喺呢个 case 嘅，佢就唔系信晒 fact wire 嗰条片咯。佢净系睇嗰条片，佢冇睇过其他。因为你如果唔系自己亲身取证或者亲身攞 data 嘅话咧，系任何一个做科研嘅人咧都会。对呢啲 information 嘅可信性会打一个折扣落去，即系唔会照单全收。咁啊，即系我认为于飞就今次咧就系有问题嘅，因为佢冇去，我谂佢都冇亲身去行过嗰段路，即系冇好似阿许留山咁亲身去睇下究竟点解净系得五同埋第六得六部 CCTV 影到佢，因为嗰一段路咧，我嘅理解咧就系有好多其他嘅 CCTV 嘅，就唔系净系得六部。 嗱，我若我数过咧，就应该都有13部至15部到啦，应该就 系咯。咁我就好唔明白点解佢哋净系会喺六部度抽到出嚟，如果。真系你影到林子健佢嗰、那个即系嗰个行路嗰个路程系点样样？咁佢嗰你即系许留山，你去到见到嗰13个 CCTV 都会影到少少噶嘛？点都系嘛？都唔会话完全影唔到，得六部影到，有冇咁离奇咧？ 仲有一样嘢就系点解会俾即系点解佢哋嗰啲？铺头咧会俾呢啲 CCTV 嘅片咧，呢个传真社咧都系一个谜嚟嘅。 咁当然， 正常嚟讲系唔会俾佢哋嘅。 苹果都攞唔到，你知唔知啊？ 系啊， 即系 苹果攞唔到。 我就认为而家嗰个香港个社会好奇怪，就系有好多嗰啲媒体，你唔知佢点样运作嘅。即系好似我哋呢个芒向报咧，如果唔系有呢一班义工咧去搞咧，根本冇可能运作到。即系佢哋呢啲传真嗰啲咁样，哇！屌你老尾，即系佢哋好多嘢出噶，平时又话自己好乸劲噶，爆很多料。 据我了解，佢哋20有都冇噶，即系据我所知呢间嘢系传真社20有以内 嘅。咁 有20有以内都好多噶啦， 有以内都 佢 净 做佢净管一个 有以内。 我哋都有啊，我哋 不过我哋做二手新闻啫，同埋我哋求其噏下网台节目啫，我哋就唔系好似佢咁样，即系佢会调查跟住，我哋都有调查，但唔系我谂，即系唔知啦， 唔得咯。我今日都攞唔到张记者证出嚟噶，我今日去到所讲嗰间咩面店啊，或者嗰啲叫做文具铺啊，又话即系提供咗呢段片嗰个文具铺咧，我见到都有记者喺度噶，咁我冇理由走去搵我系芒向报嘅记者咁样同佢做个访问，你而家连 我下次整张记者证俾你咯。 好多谢啊， 用芒果佬嗰张老人卡改咯， 咩都得我。 唔系，我觉得仲有咧，好似类似于飞呢啲嘅问题咧。其实你要谂，你要好，你要俾多啲疑问自己咧，先至得噶嘛。你唔可以就咁睇呢段片， 嗰个人形个形态似系佢啫，你觉得哦系佢噶啦，跟住又睇埋嗰段路线，又觉得咦系佢噶啦，点解你要问多啲自己点解系咁样？嗰、那个问题喺边一度？你先至唔会咁容易去信依家个媒体所讲嘅嘢噶嘛？好似今日我哋头先啱啱啊社长可能都forward 过出嚟俾大家就话，诶、明报啊，唔知访问咗一个唔知类似面店嘅老板就话，诶、如果夹人上车啊，一定有声噶啦，即系跟住社长头先都讲过噶， 喂，根本冇。 如果打咗懵仔针都已经咩啦，或者俾咗啲哥罗芳你索一索先嘅，跟住你可能已经迷迷糊糊跟咗上车啦。 唔系，即系大家好多人要知道，即系懵仔针系究竟系点嘅样啊？ 嗯， 因为你打咗针，你迷迷糊糊，你人哋嗌你做乜，你就会去做乜噶。人家叫你行东，你就会走去行东，唔知点解咁样嘅。 系 啊，咁好多人唔知呢样嘢系究竟系点咯，所以我觉得 其实冇， 系佢系真系咁。 其实香港人嘅常识好缺乏嘅，即系我认为，第一件事，你如果有人夹人走，一定有声。喂，如果有两个大汉喺你身边夹你走，叫你唔好出声，咁你会大嗌啊？ 攞支枪指，喂，攞支 把声都冇啦， 或者可能攞支枪或者攞把刀怼住你条腰咯。 系啊，咁你会唔会出声啊？正常嚟讲都唔会出声嘅，即系除非你系可以9秒9咁样跑100米啦，好似盖达咁样，即系零 波未 到嘅功夫系嘛？如果唔系嘅话，咁你俾人夹住就夹咗噶啦，即系我认为就系咁咯。咁人哋当然啦，人哋可以问我你有冇证据，咁我梗系冇证据啦，我系猜测啫。咁你都系冇证据噶，屌尾你问人有冇证据嘅时候，你自己睇下自己有冇证据先啦。大家都系猜测，其实不过好多人嘅猜测咧，就系好快就质疑呢个林子健先生，而唔系我认为咁样系错嘅。点解咧？因为其实香港而家同埋即系香港而家嘅状况系国安系横行嘅。同埋有好多自称国安嘅人，就尤其是有黑社会底嘅人，即系好多帮会分子，即系我都认识喺香港啲朋友，咁佢哋有黑底嘅，咁佢成日同我讲话，佢而家唔系行蛊惑噶啦，而家系帮国家做嘢。 嗯，即系睇翻之前天水围嗰次啊。梁振英落区嗰啲咩好假的肥仔嗰啲，咪就系咁样咯，揾晒咩？哎，差人拧住面先好打嗰啲。咪就系咁咯，咪嗰班仲唔系黑社会嚟？ 但系佢哋唔认为自己系黑社会噶啦。而家你如果同嗰啲人倾偈咧，佢哋就话：我哋唔系行古话，我哋帮国家做嘢噶。喂，好多呢啲咁嘅人啊！你去新界就知噶，即系新界就系呢一种人嘅牛屎飞变国安嘅集中地，好多啊！即系唔系净系嗰个天水围落区，喺元朗都大把呢啲咁嘅人。 系， 即系你同佢倾偈，佢就话啊，要而家帮国安做嘢，帮国家做嘢啊，乜乜乜乜。但系你叫佢攞啲证件出嚟睇下，系咪 乜都冇啊？ 梗系乜都冇啦。今次呢单 case 我都认为系咁嘅状态，就系揾两个流罗，乜证件都唔会有嘅，就夹咗你上车。跟住你唔通你点啊？你如果系林子健，即你切身处地谂啊？你俾人咁样捉咗，俾人掌掴完，又俾人打完，除晒你啲衫裤，跟住钉咗21口钉，咁你自己都惊啦，系嘛？ 嗯， 其实但系好多人咧就系唔明白人哋嘅苦况，就一开波就质疑呢个受害者，基本上佢系受害者，你冇可能证明到佢系国安做嘅呢单嘢，亦都你睇到就系差佬都系配合嘅，就永远都。 系，唔会系真正嘅，唔会系真正嘅国安去做咯，可能系头先所讲国安嘅流罗咯。 咁 嗰啲外围组织咯， 系啦，嗰啲外围组织咯， 佢哋系咁噶啦，佢哋不嬲做嘢都系咁噶啦，你共产党边度有政见嘅地下组织有暗号啊，嗰啲沟通噶嘛，你有冇睇嗰啲即系嗰啲国内嗰啲即系国共内战嗰阵时嗰啲片啊？嗰啲片即系唔系 100% 系真嘅，亦都讲到共产党嘅高尚啦，梗系嗰啲梗系假。但系佢哋嗰啲间谍嗰啲暗号啊，嗰啲即系有暗号咁样沟通啊，或者冇证身上面冇证件啊，有五六个身份啊，嗰啲全部都系真噶。你系历史上面佢哋真系嗰啲喂，而家共产党嗰啲领导人，即系一开国嗰啲领导人，全部都系有五六个名噶啦，有化名有姓噶啦，根本都唔知佢边个。好兴啊嘛， 咁即系真系，所以我话即系你香港人咧，就系大部分都系唔了解而家佢身处嘅地方，所以先至会谂埋啲咁戇鳩嘅嘢。喂，如果你系质疑，好老实讲啊，你质疑个政府系比质疑一个林志健有智慧咯。佢可以做啲咩啫？佢起码都钉咗21口钉。你话佢苦肉计嘛？你自己钉21口喺自己个大髀度试下。 我谂你钉3口已经顶唔住噶啦，你都真系， 梗系顶唔住啦。其实应该好痛嘅。 冇人去留意呢一点，即系冇人去怀疑究竟钉21口钉落自己身，究竟系咩感受咧？咁一口就咬定，因为 back wire 啊，几段 CCTV 就一口咬定系佢啦。哎，佢有问题啊咁。 冇可能啊！你戴晒口罩眼镜，喂，如果啊，我喂滴咗你，咪话咧，咪滴咗佢上嗰啲 four window 嘅，咪跟住咪哥罗夫迷晕咗佢嘅，喺哥罗夫迷晕咗佢，跟住换咗套衫，你换咗套衫，跟住就由咸美顿街嗰度行翻去间球衣铺门口，咁跟住呢度巡一个圈，又翻乜由咸美顿街嗰度翻翻去上车，跟住走咪得咯。 系啊，一样噶咋，一样重组到成件成段片出嚟噶。 系啊，你 skip 咗，你将嗱佢话嗰个口供唔夹啊嘛个时间，话佢喺球衣铺走嘅时候，同 CCTV 影到佢嘅时间争咗半个钟啊嘛，咪就系嗰半个钟。嗰半个钟内夹晕咗佢，换咗衫，由咸美顿街嗰度行翻去球衣铺咪兜过去咪得咯，系就嗰半个钟。 哇！你真系突破晒盲点喎、啊，许留山。 唔系你到依家都未，你依家到依家都未有人问过嗰个球衣店嘅老细佢几点走噶、 啊？啊，唔系啊，等先，呢个又要更正一下啦。佢最新嗰条片，最新嗰条报道咧，呢、這个 Fat Wire 咧，佢就有讲，咁就讲佢大概逗留咗半个钟喺球衣店。 系头来都半 点半走， 系啦，咪就咯，四点半走嘛。嗱，你睇翻你睇翻嗰啲时间，佢系四点半走噶嘛，都有讲过。但系你睇翻条街影到佢嗰啲嗰啲五点几噶嘛， 系咯， 咁咪啱咯。 系啊， 我咁我咪球衣铺门口附近嗰度滴咗你先咯，跟住车咗落去咸美顿街。头先我俾你大家睇嗰个死角嗰度咯， 即系 跟住换只衫翻翻过嚟咪得。 系，都系好合理。 啱好。 而家休息一阵先，过咗半个钟啦，休息一阵。